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弗兰德院长，您可以放心，在这里，我们三人向你保证，将尽我们所能给这些孩子提供最好的修炼设施，给他们最好的修炼环境，而且别无所求。哪怕他们将来不愿意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，也无所谓了。想象一下吧，当有一天他们站在魂师界巅峰的时候，在他们的履历中会有天斗皇家学院这几个字，我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。 谢谢三位前辈。 弗兰德，弗兰德，如果我不是已经摸清楚了这三位教委的性格，又怎么会带着你来这里呢？不论以前发生过什么，在我心中，你终究是我的大哥。我当然希望看到你有一个舒服一些的晚年。 这时，只见唐三口中喷吐出一口浓郁的白雾，白雾和之前的虚幻不同，显得凝实了许多。从口中呼出，再从鼻端吸入，唐三皮肤上的红色已经完全消失，也不再肿胀，整个人看上去都恢复了正常。当白色雾气被完全吸入体内时，唐三缓缓睁开了自己的双眼。在那一瞬间，整个教委大厅似乎多了两点寒星一般。尽管那清亮的寒光只是闪烁了一下就已经消失，但谁都看得出唐三和以前又不一样了。八蛛毛几乎只是呼吸的功夫就已经收回唐三体内，速度和之前相比快了数倍，只可惜他背后的衣服是好不了了，这恐怕也是八蛛毛唯一的缺点。唐三见大家都看着自己，先从容不迫地向三位魂斗罗弯腰行礼，并没说什么，一脸老实模样地走回了大师背后。这时唐三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他们在聊些什么，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。他发现自己的魂力又提升了一级，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全身的各种属性似乎都有增加，那并不是增加一级魂力就能带来的效果，究其根本是自己竟然在之前那庞大的压力下打通了一条经脉。这条经脉不但让八蛛毛与自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同时也使他自己的身体产生了不小的改变。魂力34级，身体属性却应该已经超过了40级。对于打通的这条经脉，哪怕是大师恐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但唐三自己却十分清楚，因为那正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奇经八脉中的一条。在玄天宝录中有明示，通奇经八脉者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在唐三的潜意识，任何内家高手几乎都是以打通奇经八脉数量来衡量，每一经脉对应人体的一些重要部位，奇经八脉虽然天生是贯通的，但却只有细微相连，内力无法通过。在这奇经八脉之中，最为重要的是人脉、督脉、冲脉和带脉这四条经脉，而唐三通过对位置的判断，自己之前在那巨大压力下玄天宫所冲破的应该就是其中的冲脉。冲脉通则心脉通，虽然不像打通任督二脉的效果那样明显，但带给唐三的好处也是难以言喻的。就像魂师修炼是年纪越小越好，这打通奇经八脉自然也是岁数越小越容易。随着年纪增大，体内经脉会变得越来越僵硬，想要贯通自然也就变得困难起来。此时的唐三看上去已经有些英华内敛的感觉，大师是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融合外附魂骨，却怎知唐三竟然贯通了一条经脉，得到了更大的好处。天斗皇家学院一方自然以梦神机为首，而史莱克学院一方则是弗兰德。由于梦神机给出的优惠条件，两个人聊得越来越投机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，秦老师，就麻烦你来安排。 好。 秦明赶忙点头，他的目光一直跟随在唐三身上，除了惊喜之外，更多的是羡慕。同样也是天才，但他的光芒在唐三的外附魂骨面前却已经被掩盖了。正在史莱克学院众人准备告辞回到自己的住所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听上去似乎是两个人。 梦神机首席在不在？ 人未到，声音已经从外面传了进来。此人声音洪亮，底气十足，但声音中却带着几分高高在上的感觉，虽不至于盛气凌人，但也绝无谦恭有礼之意。孟神机愣了一下，他自然听得出这声音的主人是谁，心中暗道， 他怎么来了？ 孟神机赶忙站起身向外迎了出去，令两位教委跟在身后。两人的脸色似乎都略微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很快从外面走进来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见过的，就是昨天在山下被戴沐白一脚踹飞的那名青年。此时青年站在左侧，一脸的倨傲之色，眼中更是流露着强烈的恨意。走在中央的是一名华服老者，此人身穿大黄袍，上绣团花簇锦，却看上去毫不凌乱。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理在脑后，中等身材，身体略微发福，相貌堂堂，只是看上去一双眼睛小了些，破坏了五官的整体感觉。负手而立，哪怕是面对三位魂斗罗教委，也没有丝毫恭敬的意思。看到这三个人出现，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大吃一惊，并不是因为面前这三个人的长相，而是因为走在华服老者右侧的那个人。在之前，不论是史莱克七怪中实力最弱的宁荣荣，还是史莱克学院院长最强的弗兰德，听到的都只有两个脚步声，可走进来的却是三个人。这证明什么？站在华服老者右侧的也是一名老者，但与华服老者不同，此人身材瘦长，看上去像标枪一般，须发竟然皆是墨绿色，一双眼睛更是绿宝石一样烁烁放光，整个人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，仿佛就是幻影一般，看不到他脚下步伐移动，却始终跟在华服老者身边。此人面无表情，或者说脸上表情是完全僵硬的，双腮深陷，头上绿发乱蓬蓬的，身上衣服也只是朴素的灰色长袍，与身边的华服老者简直就是鲜明对比。此人的双手收在袍袖之中，走进这教委大厅，他只是闭着双眼，连看都没看在场的众人。不论是孟神机还是另外两名魂斗罗，目光却都落在了那绿发人的身上。这个人即使是他们也看不出深浅。孟神机上前微微躬身，向华服老者行礼。 亲王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 怎么，三位教委这里有客人，不给本王介绍一下？ 亲王殿下，我给您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，这次是来与我们协商合作之事的。弗兰德院长，这位是天斗帝国血腥亲王殿下，皇家学院现在正是属于亲王殿下管辖。 您好，亲王殿下。 史莱克学院，似乎没听说过呀，应该是不入流的学院吧。孟神机首席，您怎么能让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来到我们学院呢？ 哎，你说什么呢？ 无极， 亲王殿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史莱克学院培养出了无数出色的魂师，像咱们学院的秦老师就是从史莱克学院出来的。这次弗兰德院长和各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愿意到我院任教，他们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。 哦，这样啊。孟神机首席，按照学院的规矩，聘请教师应该通过考核吧？ 不知道这几位是否已经通过了？ 史莱克学院的几位老师都有天斗级教师的实力，不需要考核了。亲王殿下，您今天来，难道就专门为了这事儿吗？ 哼！天斗皇家学院是帝国的支柱，为帝国输送栋梁之才的所在。作为学院老师，对学员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我绝不希望学院聘请一些嚣张跋扈之辈。我听雪崩说，昨天这些贵客刚来学院就打了他。雪崩怎么说也是帝国四皇子，代表着皇家的尊严，岂能轻易受辱？ 那亲王殿下又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呢？不知道您有没有问问雪崩皇子殿下，他为什么被打？ 哼，本王一向善待人才，既然各位是来寻求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合作的，昨天雪崩也有错在先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不过你们必须要向我证明你们确实是人才才行。 好啊，那亲王大人希望我们如何来证明？ 哈，简单，只要你们能在独孤先生手中坚持5分钟，本王就认你们这些人才，待遇嘛，一切从优。否则的话，就按照昨天雪崩说的话，立刻给我滚出这里。 你！戴沐白勃然大怒，一个箭步就想冲上去。而就在这时，血腥亲王身边那个绿发老者却睁开了双眼，目光落在戴沐白身上。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，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温度仿佛骤降了几分。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，不带着丝毫的生命气息，流露出不仅是冰冷，还有冷酷的邪意。戴沐白闷哼一声，整个人身体剧烈颤抖一下，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，一动不动。一条青色的长藤闪电般探出，缠绕在戴沐白腰间，将他强行拉回来，正是天青藤魂斗罗智林三邪出手了。 亲王殿下，您不要太过分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